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人社部印发《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用人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社部门应当自查处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理或处罚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管辖权限将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一、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将劳务违法分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应将违法分包转包单位及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一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人社部在10月9日至11月25日开展第5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主要有4项内容。一是举办全年常态化的网络招聘大会，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统一发布各参会省区市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信息。二是在部分高校比较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跨区域就业需求较大的城市设立巡回招聘点。三是各参会省区市将在当地举办面向高校毕业生的现场招聘会。四是配套开展多种形式的政策宣传和就业创业服务活动。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的唇，你

是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静静的一 全心投入，所以会

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 路上分秒过节，再一

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我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我自己。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我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这一首《寂寞难耐》呢，原唱是来自于李宗盛，也听过一些人翻唱，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翻唱出超过李宗盛的味道。但是刘明辉在中国最强音的比赛上面演唱了这一首歌，确实感染了很多在座的观众，连一向很冷静严肃的郑钧都是忍不住流下眼泪来感慨说，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听歌听哭了。如果能够打动你的话，他应该是真正的先打动了自己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生命有一种绝对》，如果你是五月天的粉丝应该很熟悉这一首歌，可是今天要播放到的是曲婉婷的翻唱版本，这一首歌也收录在了五月天的《女野》专辑当中。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月底融化成笑颜。那生命灿烂上演，你和我最后都要回归地平线，那留下的足迹和浪花冲走回忆海岸线，靠近我再拥抱我，请不要让我的心冷却。想要征服月底融化成笑颜。 收录这一首歌曲的专辑《女野》非常的特别，里面呢都是五月天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可是演唱的呢都是一些华语一线的女歌手。那曲婉婷的这一首《生命有一种绝对》翻唱完之后呢，她个人也是表示有点担心，虽然她曾经经常的翻唱，但都是唱自己比较熟悉的歌，而对五月天的作品呢熟悉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她会担心辜负原唱者倾注在作品里的感情。但是作为女生来说，翻唱男乐团的歌本身就是会有不同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吸引人的眼球。好了，接下来听到李晓东的歌《冬季校园》。 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记得校门口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这宿舍里的录音机频频放的爱意爱意，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像往日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

但是我们都会知道他其实是拥有一颗爱音乐的心，所以他等待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现在你看啊，抱得美人归，当爸爸了，现在应该算得上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吧。来听到赵薇，真心不假。 一扇天窗去看星光，回忆的翅膀正在飞扬，等着他回到我的身旁，想给他一个家，一些话，一颗真的心不假，让我的脸埋在你胸膛，趁着你许下愿望，有你的爱就有了天堂，所有幸福快乐都会延长。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站在秋的路口，依偎秋的怀抱，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今天是10月17号，好音乐九五九

这是周华健1993年《花心》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好了，接下来听曹芳的《滴答》。 滴答滴呀，滴答滴答，滴答滴呀，滴答滴答。从只是交叉的线，大小只是不懂的缘。只是相对而言，我们只是怕了时间，童年的自己就站在翻拍老照片。 这一首歌就会想起曾经在丽江的古镇上面很随意的穿着，然后踩着人字拖，那个蓝天白云，然后在阳光下从那个石板路上一摇一晃的走过去。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卫健《你爱我像谁》。这首歌是张卫健主演的电视剧《小宝与康熙》当中的一首片尾曲。 我什么都没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烦恼，你看不到，

收录在江美琪《我爱王菲》的专辑当中的歌《对我好一点》。说到这张专辑呢，是有一点特别的，因为这是维京音乐推出创业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哦。说到维京唱片的话，到今年应该是进入华语市场的第16年了，一直觉得这个厂牌是华语乐迷心目当中不可磨灭的一块记忆吧。OK， 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拍拍手、跺跺脚，放松放松。这是庾澄庆还有顶尖拍档带来的《快乐颂》，用快乐的音符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一步就是想和退一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 能重复用到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你快乐吗？我想一下， 就算相识仿似梦，好梦醉到今天，我是痴痴在想依恋。 若佢偏偏想接近，只愿我到身边，再解心中千痴挂 牵。投进幽梦，将心中思念尽情缠绵，尽情留恋。情缠绵，尽情留恋， 再次化去将这梦置身他心藏意。 在风中初见面，好像见了天仙，笑面欣欣晚风里浅。